什么火老关前战胜一十八路诸侯，仰仗一副东太师之威，要集满朝文武，今天请功奉安问候吴爵位。眼看江山在握，群臣赴守城，那是盖世英雄战鏖头，笑看桃源数北兵。门上哪位听使？ 做什么的？ 司徒府有人求见。 候着。启禀门后，司徒府有人求见。 传。 是。请上回话。 参见门后。 罢了。到此何事？ 小人奉命传兵。 将 我家老爷十分敬慕温侯，在虎牢关前大显神威，战败诸侯，堪称是定国安邦的大英雄。今日特设小宴，今请温侯上殿取驾光临。 王大人既然有此美意，本侯取之不恭，传话回去，随后就到。 是。 来， 有 带马，司徒府去撤。 相爷神机妙算，请得温侯过府。有请相爷。启禀相爷，问候国府。 快快有请。 是。有请。 国府啦，王大人， 领导是叫老国长。

追赶不是等闲无用之人，大耳贼双剑，蔽日寒光冷，关云长青龙摆尾莫轻喷，黑张飞长矛如虎天双翼，三人胜过了万马千军，纵然败下龙门阵，俺吕布最喜那烽火烟尘，葵花戟旋风走起寒光，却听千古马一声长啸，再看呐，猛虎低头望风跑，奔破苍凉如虹儿，西河来那雪地沾我的身。

我也是一点一滴滴滴点点早年的若将把我养成人啊啊啊 更伤心，爹娘狠心将你抛弃，嫂嫂我抚养你呀、啊，十八春想当年，我这左边来的是小棒、右边来的是你包大人，叔侄二人难抚养，乃我三分，乃你七分，剥受了我的儿啊，教养了你。怕旁人说我有偏心，抚养你到了七岁整，汉城实在读诗文，你可记得念书念到一更鼓，嫂嫂我天有不登心，念书念到二更鼓，嫂嫂我与你把他真，三更夜冷把一送，累了你的身， 不暖了我的心， 四更五更我催你睡呀、啊、 好娘为我多劳神， 我也曾温寒温暖 换饥渴， 怕风怕雪 怕雨阴， 忙将忙写 忙任先 教经教典 教诗文， 这真是画龙画虎难画虎，知恩知念 当知心， 我如苦寒心半苦养不了想，你恩将仇报使我伤心，报免我的儿啊， 嫂娘恩同山海洋，粉身碎骨难保长，嫂娘啊，恩小弟子也被爹娘抛弃，多蒙兄嫂父

困我在两栖军网上，条条罪状犯方丈，押宝米面审讯长亭上，百姓们纷纷送冤枉，铁证如山木去晃，包面的话公体承当，方法如山谁敢抗，长亭之上通扎下包面身亡，嫂娘啊，包面是你的亲骨肉，小弟我插枝也心上，怎奈是方法迢迢，不能够两样，对人言对节宽，情理不当，我若是念思亲将包面来观望，岂不是家呀百姓上去君王寻死被公方怕贪赃，留一个马命后代传扬，小弟我也生子安度哎嫂啊信现有诉状，嫂娘请看， 拿来我看。状告包面，杀县干旱三载，寸草不收，报名身为县令，不但不救命，再反而贪赃枉法，吞没在两伤害人民。 烟昏花不盼山，有谁来唱一把冷清清，谁我这年迈人捧上酒一樽，花盼果树盼春，为人只盼个好光阴，不盼自身把福享，我盼只盼天下有一个好儿孙，太可叹我呀盼到头来何所有，盼在百年后谁是我那匹马胆小的人，我恨天命不离，我恨地命无依，恨包勉他的魂一断，我恨自己是个苦

小女来娘子愿意死天堂，可得我心酸难忍，泪呀上下，重量遭害才不痛，奸贼狠毒杀苦杀，娘子啊这小孩大人定要保，你为何三月来不偷真啊金王，奸贼到底是哪个，你离开对我说明白，我爹爹当朝为丞相，好替你做主，愿将那奸贼斩尽家。 听众朋友，浙江小百花乐集团演唱的节目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见。